对个咖啡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想入这个城市名单上火药。他满天飞一本来个电铃的口红，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神秘幻心情报纸要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热情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 把生活写航班。 Yes am II got your melody、I got your melody、Let's go 写写报纸、对此开拓着一出戏，手里握着放大镜，他说这个真不是大连语 DJ Five 感情 Last Lucy West What about the forwar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神秘幻想情报局 I 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热情随性魔性的 tempo It's MIA 大声火星航班 It's MIALet's go 写情报局 一旁 special day Gone crazy, find the love 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文明传统方向指向你这次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别激发危险的命令先觉得红酒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爱就像 whiskey 凝结耐人寻味 Ooh, ooh, baby 压得不住好感向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转变和相见留下我的印记做你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oh, I can make it 让你今晚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 it ba ba b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一剑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着我掉那世界配对都很无聊能带满刀疤爱理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更想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在转变和相见留下我的印鉴你的笑我点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r baby Girl, want you, I want you to step 靠近 之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

有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

叶飘 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将自己抱紧，把眼泪藏心里，尽管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一十年后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一十年后